起来坏坏的，你抱起来暖暖的，是我的风格。你如此独一无二，只爱你，爱定了，我越陷越深。Because I love you， 就让一切随我而变。Because I love you， 为你彻夜不灭也值得。幸福就是你了，毫无疑问。因为你有让我心跳的天分，不如我们再确认一次，有你100分的吻。不在乎你的过客，不在乎你的唇吻，爱情里耀眼就至于指针。让一切随我而变，照亮你的世界，因为我最懂。 爱从今以后对我迷恋，只有我的甜蜜滋味，专心想我一整夜。 Because I love you， 就让一切随我而变。Because I love you， 为你彻夜不眠也值得。幸福就是你了，毫无疑问，因为你有让我心跳的。 Just